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42集，虚虚实实。司藤沉默了一下，问严福瑞道： 瓦房是你的亲戚吗？ 姐嘞，才算姐嘞。那个时候瘦瘦小小的，跟个小猫崽子似的，人人都说养不活。可是我想多，我不也是师傅捡的吗？我就捡回来了，顿顿米汤居然挨下来了。 司藤突然打断他： 也就是说这孩子没来历？ 严福瑞说： 是啊，有啥子问题吗？ 为什么瓦房一丢，你们都觉得是被妖怪掳走的？如果他是自己消失的呢？如果瓦房就是妖怪呢？ 严福瑞呆呆地看着司藤的脸。司藤小姐是聪明的，聪明的人说话都是有道理的。可是瓦房是妖怪吗？像吗？一点都不像啊。他想起以前出摊卖串串香，瓦房鼓着腮帮子帮他推车。他想起摆摊时，瓦房看着边上的羊肉串摊子拼命地咽口水。他想起跟拆迁的那个宋公吵架时，瓦房冲在前头大叫道： 我是那个仙人妈妈哟。 严福瑞流泪了，他哭的时候没有表情，一张脸就那么木着，眼泪流过蜡黄的脸，顺着下巴一滴滴地往下滴着。司藤吓了一跳： 你哭什么？我又没说什么。你别哭了，你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啊？你别哭了行吗？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人不见了你就找啊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他在哪儿丢的？你带我去看看。 泪眼模糊中，严福瑞看到司藤一直皱眉头说话，听不清他说了什么。但奇怪的，读最后一句话听明白了。严福瑞沙哑着嗓子问道： 司藤小姐是要去宾馆吗？ 司藤没好气，他被严福瑞哭出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司藤是不怕人哭的，但是严福瑞这么哭瘆得慌。司藤心里想，干脆就去看看吧。说起来他自己也好奇得很，夜半的那股妖气到底从何而来呢？临出门前，严福瑞接了个电话，司藤听到他说： 哦，你是秦放啊？ 说完了，手机握在手里，问司藤秦放的房间是哪一个。司藤示意了一下，严福瑞讲着电话进去，过不了多久拿了个黑色的钱包出来，跟司藤解释说秦放忘带钱包了，不过他跟沈小姐走得不太远，自己已经跟他说了，和司藤小姐正要出去，可以顺路带给他。司藤最初没说什么，过了几秒忽然心生不快，钱包抽过来往桌上一扔道： 不准带。 严福瑞不知道他是怎么了，只好跟秦放报备： 司藤小姐说不让带。 又说了两句，小心翼翼把手机递给司藤： 秦放说要跟你讲话。 电话那头秦放无奈之极： 钱包又怎么惹你了？我忘带了。 按照规定是他要见你，他应该请吃饭。 这是哪门子的规矩啊？秦放哭笑不得： 拜托，我是男人，有让女人请吃饭的吗？ 你们这个时代男女平等，他请。 秦放倒吸凉气，好一阵子没说话。听筒里司藤听到沈银灯温温柔柔的声音： 怎么了？还不走吗？ 司藤冷笑，心里想，现在这沈银灯是学会温柔卖乖了， 上次怎么就跟个疯狗似的呢？过了会儿，秦放似乎是走开了些，避开沈银灯以免尴尬，压低声音问司藤： 你想怎么着吧？ 司藤伸手摆弄着秦放的钱包： 我不想怎么着，我就是烦他沈银灯。你为我做事，钱就是我的，花我的钱请他沈银灯吃饭，休想。 咔嗒一声轻响，钱包的扣搭开了，掀开半面，入目是张漂亮女人的照片。司藤问： 这谁啊？阿曼吗？ 秦放也猜到司藤是把自己的钱包给打开了，摁了一声。司藤把那张照片戳出来看，这就是安曼吗？不错呀，长得挺漂亮的，如果不是有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，跟秦放倒是挺登段的。 哼，挺长情的，现在还没把他照片丢掉吗？ 司藤正要把那张照片塞回去，忽然发现钱包里头还有一张照片，不过是正面朝里的。 放了两张？ 哎，别！ 秦放刚想阻止，可是却慢了一步。很清纯的一姑娘，长直发，鹅蛋脸，皮肤特别好，眼睛弯弯的，透着股俏皮的劲儿。不过这女孩绝对不是安曼。司藤失笑道： 可以啊，秦放，安曼知道你钱包里还有别的女人的照片吗？你这是左右逢源，得心应手啊。 秦放的声音忽然低下来： 那是陈婉。 陈婉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刚一时没想到，确实应该是陈婉。开死人的玩笑似乎是不怎么地道，司藤也就不再说什么，动手把那张照片沿着钱包透明塑料膜的缝隙塞回去。才塞到一半时，脸色刷的一下就变了。严福瑞看到司藤动作极其缓慢的又把那张照片拿了出来，他用手指捏着那张照片，把它举到自己的面前，对着后头的阳光，像是比对百元大钞的真假一般。司藤说： 信号不好，你再说一次，是谁？ 陈婉。哎，喂喂喂， 断音。司藤挂掉了电话。秦放莫名其妙，顿了顿，窝着火就往回拨打电话。司藤这是怎么了？陈婉的照片又怎么惹到他了？手机是响铃带震动的，在桌面上嗡嗡震响，跟一只要起跳的蛤蟆似的。严福瑞想接又不敢接，只好请示司藤道： 司藤小姐，秦放来电话了，不接吗？ 司藤笑起来，他把那张照片的正面转向了严福瑞，问道： 你看美吗？ 美啊，小姑娘还挺年轻的嘛。 严福瑞心里想，估计这照片是什么大学里的校花吧。不管那照片上的女人再美，都分不了严福瑞此刻电挂瓦房的心。 司藤小姐，你不是要去宾馆看看吗？ 不急，这照片上的姑娘你认识吗？ 秦放的朋友，我咋个会认识吗？ 怪了呀，这平平常常的一句话，司藤居然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到后来连眼泪都快笑出来了。他拿起手机进了接听键，柔声说道： 让沈小姐接电话。 严福瑞听到司藤说： 沈小姐，真是不好意思，秦放不能请你吃饭了，我让他回来帮我收拾行李，我明天就要去黔东了。 果然世事难料，峰回路转。晚间合计后续计划的时候，柳金鼎很是感慨， 司藤这个女人真是鬼精鬼精的，她一早就有了定论，还非要把我们吊上半天，不让人过安生日子呀。沈小姐的主意是不错，虚虚实实的，既然真的把司藤瞒过去了。 马秋阳道长说， 可不嘛，要说妖怪鬼精，咱们道门可谓是更加技高一筹。 想起马秋阳道长白天还对他冷嘲热讽，沈银灯冷笑一声，很是不屑一顾。明天就要启程赴黔东了，眼见时间差不多了，大家各自回房休息。才打开门，忽然都是一愣，走廊里站着的居然是司藤。他穿着旗袍貂皮大衣，闲搭左臂，长发几近及腰，见到众人出来，笑盈盈的神色自若道， 各位道长好啊。 秦放和严福瑞都陪在边上，严福瑞跟苍红观主解释， 司藤小姐听说瓦房出事，说要来看看，我就带她来了。那司藤小姐，这里啊，拍到的就是这里，摄像头是在那个位置。 司藤看了一会儿，看到众人都还站在苍红观主门口，像是忽然醒悟，忙避让到一边道， 哦，是我挡着路了吗？真不好意思，各位道长自便。 想来他也没有和他们交谈的意思，就这么处着也确实很傻。诸人对视一眼，都迟疑着从司藤身边经过。司藤冷眼看诸人各归各房，始终沉默，唯独沈银灯掏出房卡开门时，他说了一句， 原来沈小姐住这儿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